说话间，叶命上已经显示转去成功。成了。叶修抽回了账号卡，握在手中，瞬时又想起了这张手板卡所包含的点点滴滴。你说你想当网管？一边的陈果忽地又说起了这事儿。哦，是。叶修连忙从回忆中回到现实。 你看的是哪个？夜班那个。哦，你行。陈果意外。夜班那个是每天专职晚11点到早7点的夜班，月薪比其他的要多300块，但很少有人应聘。毕竟天天日夜颠倒，很多人是不乐意的。所以陈果这边目前是大家轮换。 这要真有人应聘了这个专职夜班的，大家倒是都解脱了。行的行的，我就喜欢夜里忙活。叶修说。陈果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人，头发胡须至少半月没打理过，脸有些虚胖，虽白净，却是那种病态的苍白，两眼正盯着自己，有些没精打采。 这模样他见得多了，频繁来他网吧通宵的少年仔经常就是这么个模样。眼前这家伙年纪可不小，居然也这么颓废，鄙视。鄙视归鄙视，有人愿意做全职夜猫，陈果还是很欢迎的。更何况他也在好奇这人10年游灵的实力，当即就拍了板：“行。” 那就收了你了，多谢老板。条件你都看清了，就照那个来。嗯，没问题。 那行，跟我来吧。陈国做事干脆，收了叶修，立刻就开始把叶修当员工使唤，指使着他把今天新到还没收拾的一堆新键盘搬2楼储物间。陈国的网吧叫星星网络会所。 算是比较高档的网吧，上下2层，机器上千，2层地方稍小，但明显更豪华，是高档区，而且内有洞天，藏着一套2室1厅的套间，储物间也是在这套间里。叶修忙上忙下的搬键盘，已经考察了这套间。那招聘上可写了，包吃包住的。 叶修这刚好离开了俱乐部，下一步去哪儿也没想好，包吃包住这样的条件对他来说等于安排了一个落脚点，这才对这网管职务感了兴趣。现在看来，这套间大概就是包住的地方了。装修的虽简单，但干净整洁，非常不错。叶修很满意，一边想着。 一边把最后数套键盘搬上来摆放好。行了，这就是你的住处。看叶修干完了活，一边的陈果当即一直储物间里挤着的那张低矮的小床说：“啊！”叶修一怔，他幻想的居处是外面那窗明几净的套间呢，哪怕是客厅沙发也好，这里。 叶修抬头看了看，小储物间里的西墙顶上有一扇小窗，好像还正对着外面马路上的路灯。把储物间灯一关，小窗上立刻灯光昏暗，跟闹鬼似的。嗯，只是差了点，你先将就吧。其实我这网吧现在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不是很缺人。你看到的那个招聘都是挺久前了。哦，这样。 没事没事，这挺好的。叶修当即表态，不以为然的态度倒让陈果有些过意不去。这小小的储物间的确不像是个主人的地方。平时没事就下边玩玩电脑什么的，没关系，自己人不收钱。老板你也很大方啊。 嗨，1000多台电脑，差这一台啊？ 嗯，平时客流怎么样？ 还不错，反正我很满意。当然，你值的夜班人是比较少的。 大多都是附近大学跑来通宵的大学生，你其实没啥干，就是看看场子。明白。这么着，为了适应新工作，今天晚上就通个宵怎么样？我也考察考察你，看看你的通宵能力怎么样。 没问题，能力全满。 叶修朝陈国竖了两个大拇指，表示通宵那正是自己的强项。 那行，走下去，接风请你吃个宵夜。 哦，吃什么？ 这时间也没什么了，马路对面有个小饭店，应该还没关，你去看看，随便买几个菜回来，芹菜我不吃。 陈国一边说着，一边口袋里掏出200块钱塞给叶修。 下雪呢？ 就过个马路又不远，能浇多少雪啊？速度去。 叶修无奈，出门过马路买宵夜去了。这刚换了工作就被接连使唤，但心里却不觉得有多郁闷。这女人随便和人聊几句就不把人当外人，这自来熟的劲道让人挺舒服，挺亲切。想到这时，叶修突然意识到，他甚至还没问自己这新老板叫什么名字。 陈姐啊，你没有吃宵夜啊？ 买回了宵夜，陈果叫了网吧的员工们一起享用。菜香在网吧中肆意，立刻引来上网群众的一阵哀嚎抗议。在一个晚饭都已经消化光了的时间段，突然闻到菜香味儿，那不是享受，是一种诱惑。 要泡面的排队啊，不要乱。 陈果招呼。 陈姐天天吃小灶，我们就吃泡面。 无法拒绝诱惑的群众只能拿网吧泡面解馋，看着人家的六菜一汤，一脸的羡慕嫉妒恨。 你要也想吃，自己去对面买，别老想支持我的人去。 陈果说， 下次你要去提前打声招呼，帮着带带也不成啊。 网吧多少人，能带得过来吗？费这么多话，真这么想吃又懒得买，去要对面一电话，人家会不愿意送吗？ 哎，陈姐有电话吗？借来抄个。 我要电话干嘛？我有人可以支持，干嘛还要麻烦人家？ 这次不止上网群众，网吧工作人员也跟着一起泪流满面了。叶修找到了机会，顺势问， 老板姓陈啊？ 陈果。我看过你身份证了，你没我大，叫姐我不介意，你也不吃亏。 随便吧。 哎，今天的鱼香肉丝好辣啊。小楚，你都吃了？ 陈果饭也没吃多少，吃了一口鱼香肉丝后就吸着气把筷子扔了喝水去了。抱着水杯回来后踢了叶修板凳一脚。 吃完没？速度。 急啥啊？ 快到点了。 陈果台腕给叶修看表，此时晚上11:53，距离荣耀第十区开放还有7分钟。 你也要去啊？ 叶修有点诧异，他之前玩过陈果的账号竹烟侠5区账号，如果是开新区当天开始算的话，那到今天正好满5年，那账号和他们职业选手的顶尖账号当然是没得比，但就在普通玩家群中已经是很不错了，没那么容易说放弃就放弃。 看看热闹。 新区开放的确是会相当热闹，原本普通的一天就因为一个新区开放让星星网吧在这个时间段依旧生意火爆。放眼望去像是新区玩家的包场，所有人都已经打开了登录界面，鼠标停留在尚且灰暗的第十区上蓄势待发。出入新区，抢等级榜，抢副本首杀，抢副本通关记录，等等等等，太多的事情等着玩家们去做。开荒就是这么让人激动人心。陈国望着这些客人也禁不住有些被这种氛围打动，但回头一瞅， 叶修却依然在那儿悠闲地挑着菜丝，对这种气氛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没有一个开荒者的素质了。 喂，你怎么还在磨蹭啊？ 陈国看起来比当事人还要着急。 急什么？ 叶修是真淡定，不是假装。不可否认，荣耀宣传造势运营的成功，荣耀玩家对于游戏中各项竞争排名是前所未有的在乎。这些东西靠的是真正的实力，而不是金钱或是运气就能随便砸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已经拥有过荣耀所有最高荣誉的职业老鸟来说，这些东西在叶修眼里可就有些平淡无奇了。只是眼看陈果满脸的杀气，叶修考虑着还是得给老板面子，终于是舍得放下碗筷，挺不情愿地找了台电脑坐下了。 靠，好像是我逼他玩一样，什么人啊这是？ 陈果在叶修身后很没脾气地数落着。网吧的另几个员工都在一边偷笑，他们发现今天这个新来的网管大哥好像有点不一样，能随随便便就让他们的老板陈大小姐没脾气，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陈果坐到了叶修旁边的机器，随手登录了他的竹烟匣，其他九大区的玩家人气并没有因为第十区的新开而降低多少，越老的区越是如此，实在是因为荣耀的一个账号想经营起来并不容易。陈果的竹烟侠用了5年时间才在普通玩家中算是翘楚，哪舍得轻易抛弃，更何况到最后大家都会冲着十大区的共同地图神之领域去。这神之领域可不只是一张图，那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地图之大比得上5个大区的普通世界总和。这里有更难的副本，更强力的装备，更珍贵的材料，还有更自由的风气。是高手就总会在神之领域相见，这里才是玩家最终拼搏的热土。时间眼看就要到达0点，最后10秒，网吧里竟然有人不由自主地开始倒数，跟着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一声0爆发出时，就见登录窗中的第十区一闪，已经褪去了灰暗。网吧众人的动作那叫一个整齐划一，集体伸手将账号卡插入了登录器，鼠标点下了第十区。陈国扭头望向叶修，结果险些没喷出口血来。人家都在抢入游戏，这家伙却是点开了一个网页在那儿悠哉地看着。抬眼一瞅，竟然是什么新手任务流程攻略。 靠，你连这事都不会啊，还要看攻略？ 要不是这张货真价实的手板卡，陈果打死也不会相信这家伙拥有10年幽灵。 这个新手的东西真的好多年没碰过了，哪里还记得呀？ 难道你从来没带过新人，没指点过新手？ 这方面真没有。 没有公德心。 是没有时间。 没时间的人不会来玩游戏，玩游戏的人就是在打发多余的时间。 我就是在忙着玩游戏。 那你的工作呢？ 玩游戏啊。 哟，还是个职业玩家呀。 哼，还是挺高级的那种。 挺高级的，职业选手。 叶修自豪地点头。 退下来了吧？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这个年纪了。 叶修苦笑。 我说怎么40多秒就能收拾了那家伙，原来是个职业级的，虽然是个半吊子。 半吊子？ 有名的职业高手我都知道，叶修，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不是半吊子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别装了，其实你也不是退役的，是没能竞争到位置被淘汰的吧？ 叶修默然。 不好意思啊。 陈果意识到这话有些戳到对方的伤心处了。 没关系，别灰心，25岁不算太老，好好练练，重新再杀回去。 正有此意。 只要有那一天，我还有事要拜托你。 什么事？ 签名。 这个何必要等那一天？我现在提前给你签好。 臭美呀，谁要你的签名？我是拜托你帮我搞到我偶像的签名。 哦，谁？ 苏沐橙，还有叶秋。叶秋的可能难点，那家伙喜欢装神秘。 是这样吗？叶秋泪流满面。叶秋同志正在和你面对面聊天啊，姐姐。 是的，他几乎从不露面。我说你虽然只是个半吊子，也是混这圈的呀，你都不知道？ 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就是叶秋。 是吗？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是苏沐橙来着。 我真是叶秋？ 我真是苏沐橙。我行了，不和你斗了，看你的攻略去吧。 陈国一挥手，他倒是不再为叶秋不紧不慢而上火了。这是混过职业圈的人物，就算是被淘汰的，用得着自己来操心吗？但在视线回到自己的屏幕上之后，陈果却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其实你新手任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问我就行了。 我想研究一下，只把奖励的属性点和技能点的任务做了，其他任务奖励无非就是经验和装备，那不如去混副本更快一些。 对嘛，这才像是一个老鸟的思路。不过你不用自己研究了，把你看的那篇攻略翻到末页吧。 哦。叶修听了，点到末页一看，顿时一阵惭愧。想想也是，这新手任务的东西10年都没怎么变过，那是被玩家吃得透得不能再透的东西。像他这种只做有价值任务的思路，那一般的老手都会选择，又怎么会没有人总结出这样的攻略呢？此时摆在眼前的就是他所需的这样一份攻略。叶修当即准备照着攻略去领取任务，瞬时就泪流满面了。自己是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级别的男人呢，现在竟然对着新手攻略做新手任务，这让人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呢？任务领的也挺坎坷，新开区这人叫一个多。荣耀历史上曾经在第二区开放时，有过人多到挤满新手村，导致在线的玩家无法移动，不在线的人挤不上线的情况。所以自那以后，新开区时，荣耀都会临时添加新手村若干来分流人群。第二区开区时的惨剧终于没有再重演。